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翻嚟第三节啦， 系啊，好啦，咁啊，都系介绍啦。我哋有我哋潘发光唔介绍啦， 咁你希利 希利啦，就 AMK 啦， 嗱咁啊。AMK 叫咩啊？艾美奇啦，全岛啊响系嘛？咁你哋有咩问题咧？如果打电话嚟嘅，嗱你都可以分享你嘅灵异经历嘅。咁就系现场而家系 live 啦，系啦。咁啊，阿希利，不如你读个电话 number 啦。 电话号码系81256586。 系啦，有。 一条线 咋，好凝重啊！嗰条线，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头先喺第三节嗰度咧， 第二节完咗咧， 就讲啦，而家第三节啊嘛，咁啊嗰个时候咧都讲咧就话Amy 咧就讲到呢个带出咗咧，我哋而家讲讲下带出咗个同身法嘅问题啦，关于同身，即系话我哋所谓请同或者坊间以前啲人叫标同嘅事啊，咁嘅理解其实系点样，同埋。你想啊 ，Amy 想知道究竟佢系咩事，定系点样？咁啊，留待你哋支唔支持我哋继唔继续讲落去？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咧，究竟有啲人咧都系想呢啲都系灵异嘅一种，不过有啲人想听系撞鬼多啲啦。咁佢都有啊 ，Amy K 都有撞鬼经历嘅。咁但系，所以我哋要征求其他观众嘅同意啦。咁因为有啲人唔中意听同身噶嘛，亦都唔信呢啲嘢噶嘛。有啲人话又话心理作用啊，或者吹。催眠啊咁样啊嘛，识分嘅，如果分到心理作用同催眠嘅，系啦，咁但系有啲人唔识噶嘛，咁唔识佢睇落你就系 黐线噶啦， 系嘛 ？OK， 咁你见到啦，我哋而家睇下个成绩系咩啊 ，Hilly？ 咁大家都话支持 ，极 支持，爆支持， 支持到成个版面都爆晒， 已经洗咗版。 系啦，咁我哋系啦，既然相信要求都支持咯。咁啊 ，Amy， 咁我哋继续啦呢个话题，好唔好啊？好嘛 ，Hilly， 系啦，继续啦。咁你想知道咩啊？你嗱，我想问咗你头先，你喺第二次嗰度讲话，你去有事之前嘅系有同身啊嘛？个同身系几时，同埋喺边度攞嘅？ 2013年咧，去某一个网台灵探啦，咁嗰时。傻更更咁啊，跟啲 friend 去啦，咁就话系游血池啊，落地狱啊，游地府啊，跟住又灵探啊，感受下咁样啦。咁其实系嗰日就个师傅就拣咗我，就想后生嗰度个乱葬岗俾啲鬼魂上身，睇下有咩可以帮到佢。 点解帮到嗰啲鬼魂做咩？ 我都唔知 道。其实即系有，因为有主持要拍嘢嘅关系，即系拱咗你出嚟嘅啫。 系啦，佢就拣咗咁多个人，因为嗰日都好多人，好虚，系咪20-30人到啦？个个都系被拣选至阴嘅女仔或者高龄人士啊咁样。 咁你就算系九阴白骨爪嘅 阴系啊，因为已经系全部都阴噶啦，阴到系拣最阴嗰个上就我啦。咁跟住之后上到去就越鬼上身啦，上咗三个人啦，咁都唔紧要。最后尾咧，个师傅话呢个要封身，即系其中一个师傅，喂你封身过嚟，跟住我就突然间 有其中一个师傅即系咩意思？即系 好多个师傅系啦， 即系佢几大公司拍码头有几个人做嘅， 系啊，有好多人嘅，有好多师傅，跟住突然间经过，喂你要封身，跟住咧我死都唔肯入去，跟住。入到去啦，入到去之后咧，我就不停佢讲唔好封， 里边仲 入到去嗰个室有个坛嘅地方，咁我唔好封唔好封，佢话点解？跟住即系我话里边有个唔系我嚟嘅，跟住我就开始好模糊啦，我不停就讲唔系我嚟噶，唔系我嚟噶，唔系我嚟噶，跟住就瞓低咗，然之后落去就系好多人揿住我。 即系成 好多人跟住我。 咁你嗰时系话佢招咗灵俾你未啊？ 有个原来有一个跟咗喺我里边10年噶啦。 我知嘅，即系本身有嘅。 本身有个 佢话招灵都未做嘅。 招灵嘅时候系另外嗰啲。 后生招灵嗰阵做咗未啊？李家云啲下。 招灵做晒噶啦。 做晒。 嗰时系啲人谂住收袋，凌晨3:00几啲人谂住执嘢走噶啦，就先呢个 佢话要封身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就不停咁讲，因为我感应到里面仲有啲嘢喺度咧，冇嚟封咗入边咁点算？我就不停咁讲，唔系我，唔系我，唔系我嘅。跟住我就开始晕啦，开始模糊个人，然之后我就感觉到咁多人揿住我，我跟住咧个情况系点样咧？有个力量喺我把口度，用一个中年女人嘅声音系咁喺度同我哋对骂啦。但同时间我又会突然间咧，我出到车我就喂好痛，唔好揿住我。咁所以 你系有意识嘅，你知人听 好似睇戏咁咯。 两边咯，我谂两边。 两边，但系佢转得好快嘅。 两边咯， 转得好快 嘅。醒嘅两边， 我不停咁讲，喂好痛啊！你唔好揿我都。佢哋想松手嘅时候，佢就突然间出翻嚟咯，就挣扎啦。佢哋又揿翻我又出嚟，即系所以点解后期啲观众咧会以为我哋做戏就咁？ 但系其实咧，佢系有条片我睇过噶， 系啊，即系佢我冇睇过啊，点啊？ 佢嗰几个人咧讲嘅嘢嘅口气啦，或者嗰个年纪，你听得出系。分别几个人嚟、 啊，几个人嚟 吓，唔系我同个女人啫咩？ 唔知道我系有上网睇，我唔知系咪嗰单嘢嚟嘅。我上网睇过有条 女 喺个 sofa 咁样， 喺银幕上演咗一次啫嘛。 唔系，女喺 sofa 个系小朋友嚟，系嗰个小朋友救咗我。嗰个系个庙里边嘅英灵其中一个，佢救咗我。 嗯， 因为后屘我仲有事噶，后屘俾你夹咗上去咧，系佢哋系咁。 做咩？ 叫我加油啊！好搞笑嗰啲灵婴婴灵嗰啲，因为嗰度系专拜婴灵嘅一啲神主派嘅。 嗯， 系嗰个细路仔救咗我咯。如果唔系个师傅唔会发现我有嘢，唔会话帮我封身。 咁样， 嗰个唔会逼出嚟。 嗱呢啲我哋就未知道系现场嗰度系点啦，亦都冇睇个片啦。咁事后啦，咁你舐完啦，佢哋帮你搞翻掂未啊？ 后屘。过咗两日之后，最劲嗰个师傅就出现啦，即刻帮我 分最劲同唔劲嘅咩？你点知？你点分啊？ 佢讲唔系，因为佢真系劲啲嘅， 个样劲啲。 总之佢 讲嘢劲啲嘅， 即系总之佢一做完，我个人系醒啲嘅，咁 所以你就觉得佢系最劲。 佢应该系最劲嗰、那个，跟住佢就同我讲话，你个胸隙开咗。所以就算我今日帮你封身，他朝一日你运气低落嘅时候，都会有灵体入嚟嘅。不如咁样保得你一时，保唔到一世。不如咁啦，你请同身啦。 唔认同，认唔认同啊？ 唔认 同。咁跟住就即时就做第一教嘅仪式嘅时候，就即时落咗同身。 正常系应该点？ 第一教仪式系咩意思？ 咩攞条红布围住条腰， 哦，咁唔系请同身，咁我认同。 嗯，咁系乜嘢？分享一下，我唔知道。 即系入教咁。 你入咗门啊嘛，入咗门啊可以请，唔入门请咗咧，你话我你本身佢啊开咗个 quick 系啱嘅，即系开咗个关窍，即系你本身或者冇。一入过嘢嘅人咧，成日都会入嘅，睇睇嗨到边度嘅啫，濑到边度啫，神神鬼鬼都会入嘅。个身系阴身，本身个人已经系阴身先嘅，一定系。咁又入嘅机会好大，咁佢就风极咧都系争啲噶，即系个人都系好容易 get 到嘅，好易 get 到或者会感应到。咁唯独是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学法啦，学法你入咗门之后咧，咁、那个师傅唔使睇咁多，个师公睇你啊嘛。咁你再求埋同，咁你个。我如果讲嘅区学啦、区体啦，咁人一个胚啦，同系一件胚。咁你本身有元神、有成嘅、有灵魂、文白啊。咁你如果有样嘢入嚟咧，系同你斗逼，或者佢唔系入晒，所谓唔系占夺舍啊。只不过咧系影响咗你一啲嘅思维啊，或者咩动作啊，就做个半点清醒嘅间中啊，嗰啲咁嘅嘢。咁但系都叫上紧身啊，系啦，都系控制紧你嘅思想行为啊，或者咩。就算咧你冇晒感应都好咧，都会控制到的。都控制咗，因为都你唔好谂住我冇晒感应，咦？而家好似好翻咯，唔系。潜藏咗你嘅人入边咧，佢控制你嘅思想同埋行为或者判断力。咁你哋会做嘢嘅时候呢会搞错晒。如果係你嘅风格有可能係咁行嘅。但佢呢唔知点解你突然间你个性格会变咗。所有朋友或者会睇到你咁行变咗咁行囉。 有冇有冇。 即係或者係你个作出嘅决定呢或者做个决定呢你係应该会系咁嘅。或者你喜好呢啲嘢食嘅突然间你鍾意咗食第二样嘢。 即係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嘅性格咁样。 咁唔系啦。但唔系唔代表你有一刻唔想食返之前鍾意食嘅嘢。嗰刻系你嚟㗎嘛。 即係个区学入面好似各占一半。 有阵时会俾人控制咗㗎嘛。但你唔觉嘅。 嗰時咧冇 feeling 噶啦，已經去到變成入咗入邊咁樣，你明唔明？咁嗱，而家咁樣講咧，我啊覺得你入門咧係一句好事嚟嘅喎。 有人問係入咩門？ 啊！佢当时好似入咗学法啦，系六任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即系你入咗门之后咧，就过要你个过红布啱啊！咁佢应该有个密咒俾你啦，系啦。咁好啦，咁你过咗一条教系咪？ 一条教、两条教、三条教。 你学晒三条教？ 嗯，因为嗰时系要日日翻个古庙嗰度咧祈同啊，又翻去祈同。 嗱，嗰度咧就。我咪头先同你倾呢度，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唔讲 收埋先， 系啦。 咁你哋 我哋唔系拆解啲嘢嘅，嗰啲系讲第啲嘅。冇留言啊？冇反应咩？有啊？ 有嘅，有嘅。慢慢讲会 要多啲，要多啲反应。 系啦，咁咧就咧，佢入咗门咧，即系你学咗三个教嘅，系啦，去咗三条教咧，咁 OK 喎，正常。咁你求同系正常，或者如果正统嘅内神功咧，系你已经入晒门同埋。龙神功有几个阶梯咧？你已经学到系三山教嘅阶梯咧，你应该都 OK 嘅，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，驱到嘅。咁啊，佢即系俾咗个防身嘅能力你入咗门，兼在你嘅球童咧，李健披再有个师公入咗嚟，咁啊变咗嚟讲咧，外灵根本入唔到嚟，系嘛？所有嘢都系 mark 住晒啦，出边嘅风身咯，比如我哋叫表身嘅嘢咯，咁再加埋。有施工咯，入咗嚟啦，咁边有位啫？咁佢除非佢大过你个施工，同埋大过你身上嘅法力，好多人都会误解嘅。误解就系法动同身嘅分别系啦。咁略讲少少啦，法同同咧系要分开讲嘅。唔好谂住有同身或者请到施工，所谓请到神。就是万能，嗰啲唔系叫万能，即系唔系叫得，我哋唔好叫万能，唔系叫咁嘅成功。如果就咁想同咧，唔有法咧，我头先就系零头嘅。你睇下要学咗法，个师公个同咧，先至同你可以合到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唔同啊。我哋叫洋教嗰啲系另外一种嘢。系啦，呢个分别是啊，你见我有啲就住讲呢，你哋哎呀有啲嘢唔想讲你哋学咗先话俾你知㗎嘛。咁呢即係大致上呢就即係分到呢你当时呢个情况呢，我觉得呢如果佢 ok 嘅啲正统嘅师傅啊或者係个法门啊传承 ok 冇问题。同埋喺嗰个地方其实呢个坛喺度㗎嘛，照喺度过㗎嘛。但个坛系咪录音坛啊？ 录音。 因为嗰啲师傅好似学好多家噶喎。 系啦， 个神位系咪录音先师嚟噶？ 系录音，系写住录音。但后屘我就知道，原来佢有学好多法。 万法嘢嚟噶，咁点搞啊？系咯，咁嗱，咁佢学咗咩咧？冇错，佢都系用录音嘅传承俾佢嘅，即系传法，应该系睇个款，我而家问得到佢咧，应该都系传录音俾佢嘅。咁系点咧？我哋咩又先研究啦，有机会先噶。咁啊 ，Amy K 今日上到嚟，究竟系同我有冇缘咧？听 有缘噶，有 系咪完咗啦？完咗啦， 唔系咁系咪我哋倾咧？系咪会继续倾落去？我会处理一下，或者会同佢帮佢研究一下咧？大家嚟嗱， Danny 问啦，潘师傅啦，录音咧系咪茅山嘅一种嚟嘅？ 嗱，呢个咧好争议性嘅，呢个咧首先咧喺呢度咧，我哋咧好难去咁样答你，答得你话唔系，有好多人又话系。你话系，我又唔认同。 OK，OK，OK， 好啊，俾大家有个谂下空 间，系咪啊？咁咧，因为如果讲录音历史，有好多种讲法，就算网上系咪维基咧，定系网上嗰啲咁嘅即系 Google 咧，都系有好多种嘅解说。咁究竟系点嘅咧？其实。唔需要理啊，总之系 OK 咪啦，因为你追溯落去咧系追溯唔到，因为有人话系唐朝国师李淳风啊，有人话系唔系啊，有人系冇嘢啊，神一个咯，系啦，咁系点咧？我系偏向边方面咧？人生交咗啲 A、B、C， 我系行边面咧？你哋估下？时间又因为差唔多啦，我又唔敢讲太多，因为咧好富争议嘅，明唔明？希尼，好富争议性咧嘅嘢咧。 亦都冇有啲冇咗一個咧正式嘅量度個位啊、嗯。如果我咁講咗出嚟，你都話雖然不過嗰可以 咁，實有人 buy 有人 buy 嘅， 好好敢作敢為嘅，好突然間會講嘅，一燥嗰時咁，但係而家忍住啦，係嘛？ 即係有雞先同有蛋先嘅問題嚟嘅。 係啊，差唔多啦。你 佢話點解 Amy 學咗法，最近遇到鬼都自己講到，我想同啫，我都。 有学法啊，住系啦，咁啊，阵间咧喺第三唔系第四节翻嚟，下一节即系翻嚟咧，就你哋可以再发问 Amy 啲问题，或者打嚟问佢啦。 咁支持啊， 系啦， 支持 支持啊，支持再答你。如果唔支持咧，唔咁支持咧，诶 ，Facebook 支持揿多啲，咁咧 Amy 再讲。 揿够五个分享就答你。 诶，好啊，分享五个， 好啦好啦， 帮帮手啊，分享啊，对我哋奇异多讲都有利嘅。转头翻嚟见， 下一节翻嚟见。